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白色陷阱，编剧杨红，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陈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的 三集，兵分两路。 803和沈西在三天之内碰上了两起棘手的案子。一起是在一座旧烟囱的炉膛里发现一具无名尸骨，根据法医检验，死亡时间在2年以上，现场毫无线索，简直就是一起无头案。另一起是在餐厅里有两个人冒充公安人员，当把他们押回来审查的时候，其中一名在途中突然服毒自杀了。经过对另一名对象的审问，总算取得了一点线索。两个人匆匆忙忙地吃了午饭，骑上摩托车外出调查。他们俩刚刚驶出大门，迎面碰上了一个妇女。 你疯了，不要命了？ 你们谁是803？我要找803。 你要干嘛？把你撞伤了，是你负责还是我负责？ 请你们告诉我谁是803。 请你让开，有什么事情到接待室去。 不不不，我想见803。啊，你是？ 我们没有时间跟你瞎扯，你让开。哎，你让不让？ 好，我让开。可我等着，我一定要等到803。 哎，沈西，刚才那个妇女是怎么回事？谁知道，脑子有毛病。奇怪，一口咬定要找803。哎，我们不管，那是接待室的事情。他干嘛不去找接待室呢？啊，谁知道？我总觉得这个妇女有点蹊跷。 是吗？ 来，调换，送我回去。你带上小张，先把这两个地址的情况广播清楚啊。 哎，好嘞。哎，看，还在那儿呢。 好，你走。 再见啊。 哎，这位女同志，有什么事要找803？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你为什么不找接待室呢？ 我去了，他们只肯做记录汇报，不同意见803。 这并没有错，制度是这样。 可是见不到803。我什么也不说。 这样的话，那好，请跟我来吧。 那谢谢你了。 啊，请坐吧。 哎， 喝水吗？ 谢谢。 有什么话就请说吧。我就是803。 你就是803？ 那这是我的证件。 哎呀，真对不起。那你的真名叫？ 叫我刘刚好了。 哦，好。 哎，也请你出示一下你的证件。 哦，对对，那这是工作证、身份证。 啊，你是合金厂的助理工程师，家住在卢湾区。 是的。刘刚同志，我的名字叫程素。最近我在广播里听到803是神探，许多疑难案子他都能破，所以我就来找你了。我想803一定能帮我找到丈夫。事情是这样的，我丈夫余明在2年零3个月前失踪，至今没有下落，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他。 这个就是这件事？ 是的，就是这件事。 人员的失踪应该去公安局登记寻找，你去过吗？ 去过，在我丈夫失踪3个月后我就去登了记。2年来我去过多次，但是没有任何消息，所以我才来找你。 这个2年来你自己寻找你丈夫做过哪些事情呢？ 这2年来在中国，所有和我们有关系的亲戚、朋友、同学都问遍了。去年我的一个老同学去加拿大，我丈夫的一个亲戚去日本，我也委托他们代为寻找。 哦，登过报吗？ 没有。 为什么不登报呢？ 我不想登报。 为什么？ 如果他活着，他没有理由不回来。如果他死了，登报有什么用啊？ 你说的这件事，我觉得还是应该通过正常的途径去寻找。还有，你应该跟你的家人一起回忆一下，有什么疑点，比方说，他在失踪前有什么言行，他有什么特殊的社会关系，啊，因为这些年跑特区、跑西部，甚至跑国外的现象还是不少的。 你怎么也说这样的话？ 嗯。 这些话这些年我不知听了多少遍了，可是我材料写了，亲戚朋友也找了，还是没有下落。那么一个人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没了，如果全靠我自己的力量，那还要你们警察干什么？ 我是在帮你出主意想办法。 要不是我在广播里听到803是神探，解决了那么多疑难案子，我才不会来找你呢。没想到你一样让我失望。好，再见。 哎，等一下，你的身份证、工作证别忘了啊！ 谢谢。 哎，顺便说一句，我是一个普通的刑警，我可不是万能的。虽然寻找失踪人员不是我的本分工作，不过既然你来找我，我是愿意帮助的。但是要求你提供你所了解的一切情况。我希望我们再次联系啊！再见。 再见。 程素的来访的确蹊跷，他来要求帮助，但是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况，又匆匆离去了。2年零3个月，803一下子联想起那个炉膛里的无名尸骨。他走回办公室去翻阅昨天失踪人员的调查记录，果然余明的名字记录在案。这是怎么回事呢？太阳从西面的窗户上消失了。803点上一支烟，闭起了双眼，把这几天的事情仔仔细细地回想一遍。他突然想起梁达在昨天的餐桌上说要告诉他一件事，后来没有来得及说。他想打个电话问一下，又怕占了线路影响和沈西的联系。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楼下响起了摩托车的声音。他走到窗户前一看，沈西和小张回来了。 好了，803， 啊， 两个地址都摸清楚了。 哎呀，太好了。 来，快说说。 小张，你先说。 干嘛我先说？你好总结是不是？ 海西，这是什么话？ 这回你先说，我最后做总结。 好好好，我说，我先说。 真是。 先说那对兄弟天龙天马，很快就找到了。这弟兄两个在那一带还是小有名气的，都没有固定职业，也没有犯过什么大事，只是今天卖卖外烟，明天去贩点水果，过两天呢又在太平桥烤什么羊肉串。后来小张又跟派出所的同志去了居委会。小张，这该你说了吧。 行，到了居委会，我们了解到三个月前弟兄两个是去了一趟云南，不过没几天就回来了。过了几天呢，又去了浙江，可是至今没有回来。 嗯，是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这个嘛，家里也不知道。这弟兄两个是经常跑来跑去的，不稀奇。不过据家里人讲，这次的时间好像特别长。 哎，你们跟他们家里人接触过没有？ 没有，居委会的一个阿姨就住在他们楼下。嗯，他曾经在造皮间里亲眼看到过他们去浙江宁波的火车票，记得那天是中秋节。 蹊跷，又是失踪案，怎么又是失踪？还有谁？ 哎，你记得吗？ 嗯，就是那天在门口拦着我们的那个妇女。 嗯， 她是抱她丈夫失踪两年了。两年？这可是很奇怪。她要我们帮助寻找，却又没有把所有的情况都说出来。我总觉得他隐瞒了什么。他临走的时候说， 嗯， 你也使我很失望，再见。哼，岂有此理。 就是啊。 你别急，我倒是把他和炉膛里的那个无名尸骨给联系起来了。 哦， 哎，你们看，嗯，两年零三个月，余明，男，36岁。也许是巧合，也许…… 那我们立即调查 啊！两个案子一起查，谁有分身术？ 哎，这个案子是一定要查的，不过现在不行，饭只能一口一口的吃啊。 那他的单位和地址有吗？ 嗯，我都留了，我估计啊，他还会再来。嗯，我们只要记住，现在手上有两件案子，先查毒品案。 刚才我们谈到那个姓何的情况怎么样？ 哦，我们在派出所查到了他的单位，是区里的一个运输公司。他以前是一个司机，去年调到公司开的三产贸易商行担任采购部经理，这两天到山东采购去了，大概要1-10天才能回来。我跟他们保卫科谈了，人一回来就和我们取得联系。小张，请总结。 真不饶人。嗯，公司反映此人工作勤恳，任劳任怨，有能力。还有就是这一年一直忙着弄房子，说是准备结婚，可谁也没见过他的对象。 好吧，上海的情况咱们就先了解到这儿。来，我们分一分工。 好 啊，小张，你去准备一下材料，特别是有关人员的照片要一式两份。 是。 哎，沈姐，嗯，你去落实车票，最好今天晚上我们就上火车。你和小张去浙江，我去云南，在车上睡觉。 是， 我跟局里汇报一下，看看有什么指示吗？ 啊， 哎，你等一下， 嗯， 我问你啊， 嗯， 昨天晚上啊，梁达说有一件事要宣布， 嗯， 你知道是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哎，别是开玩笑吧？ 嗯。不大像， 那， 嗯， 那打个电话问一下。 算了吧，等回来以后再说吧。啊， 803和沈西、小张在当天晚上先后上了火车，兵分两路，取到浙江、云南。803在第三天的上午到了昆明。下了火车直奔长途汽车站，很快找到派出所当时处理这件事情的那个女同志。 哦，对对对，是有这么一件事儿，我马上查记录给你看。 嗯， 是9月3号，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我的孩子过生日，我调休在家，天刚蒙蒙亮，所里就派人来找我，说有情况，我就赶到了所里。你看，这就是记录。 哦，什么？不是毒品？ 是啊，根本不是什么毒品。你猜猜那是什么？是4包淀粉。 四包淀粉？你们能肯定吗？ 能肯定，我们送到市局化验了，化验报告不是附在记录的后面吗？ 哦，那么这4包东西后来怎么处理的？让他带走了？ 没有，那天中午化验报告就出来了，4包东西也送回来了，我们只顾着放人，他大概也是忘了药，后来就一直放在办公室的窗台上，一直到国庆节的大扫除，他们说是扔了吧，我说既然是淀粉，扔了怪可惜的，不如交到伙房烧菜吧。要真是毒品，那我们上上下下不早就没命了。 嗯，哎，我能找当时发现疑点的同志来谈一谈吗？ 哎呀，这可真是个叫你哭笑不得的事情。不是我们发现的，是有人举报。 有人举报？ 是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故意捣蛋，还是他们之间相互捉弄，还是真的怀疑是毒品，我们也没弄清楚。不过那个举报的人我根本就没有见到。哎，对了，你等一下，我去把老吴同志找来，那天是他接到的举报。 嗯。 哎，老吴，老吴啊。 哎， 你来一下。 就来。 老吴，这个是上海来的同志，你给他讲一下那个举报假毒品的事儿。 哎，你好，你好， 你好，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刘刚。 好， 想请你介绍一下情况。 来来来，请坐，请坐。 好啊， 那个事儿啊，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那天是我值夜班，天还没亮，来了个人，男的，个子不高，瘦瘦的，哎，一听口音呐，就知道上海人。同志，我要举报个您，贩毒。我这个北方人啊，讲不好你们上海话。我一听说贩毒，这神儿就拎起来了，又打电话，又汇报，又叫人。我正忙的时候，他说要到寄存处取一下行李，哎，可这一去就没回来。我总觉得这个小子不是个东西，你跑什么呀？就是报错了，我们把事情弄清楚，哎，也不会对他怎么样啊。 怎么样，刘同志，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不是毒品，我们也就没放在心上。 是啊， 因此做了个记录就算完了。 嗯，哎，这样的事情你们以前碰到过没有？ 以前好像没有，不过查到毒品倒是有过这么一回，那是我们所长根据一个乘客的行为反常查出来的。一般查出来的都是违禁品，像鞭炮了、汽油、香蕉水什么的。老吴，是吧？ 哎，是啊，像这种人来举报，一查又是假的，那举报人又跑了。哎，我来这儿好多年了，从来没见过。 那么后来你们总结的时候认为这是什么问题呢？怎么？ 哎， 这事儿根本没有总结，因为是我们弄错了。 哦，那天呢，就是忙着赶紧放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后来大家呀，都骂我轻信了那小子的举报，还是所长说了话，说我没有错，只是不该让那个举报的小子溜了。 刘同志， 嗯， 怎么，你们发现了什么？是我们工作上有什么纰漏？ 哦，不不不，这倒不是，是一个在押的嫌疑犯在交代当中提到过这件事情。 哦， 哎，现在想请你们二位认几张照片，看一看他们跟那天的事情啊有什么关系。来。 好， 就是这几个。 哦，这个，哎，这个就是这个长方脸。 是他？ 没错，就是在他身上搜出的4包淀粉，因为放他走的时候他还主动和我握了握手呢。 嗯，那么这两个呢？ 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照片好像有点像嘛。 嗯，是弟兄俩。 没有见过。没有。老吴你看。 没有，是没见过。 那么这个人呢？ 这个人，嗯，也没有见过。老吴， 你呢？ 这个，哎呀，这个人就是来举报的那小子。 你能肯定吗？ 100%的肯定。 阿康，原来是这样。 803的这个发现是重要的。原来阿康就是举报人，他来过云南，这样案情有了重要的突破。紧接着803又去了市区，跑了两天宾馆，终于查清金德辉确实在9月初来住过3天，同住的有天龙天马两兄弟，而阿康则住在另一家宾馆，比金德辉他们早一天到晚一天离去。应该说这里的情况比较明朗了。这样当803回到上海的时候，前前后后正好1个星期。803提着简单的行李刚刚跨出车厢，一眼看见在站台上东张西望的史红。 哎，史红，史红，你怎么来了？ 哎呀，我就是来接你的呀。 怎么？干嘛干嘛？什么事这么急？ 你跟我来嘛。 啊，怎么了？ 梁达。 梁达怎么了？ 梁达要去海南了，他本来跟你谈一谈的，可是你一直没有空。 他什么时候走？ 现在。车就要开了，你快走吧。 哎，他在哪儿？ 8号车厢，就在前面。快点，哎，你快点。哎，就在这儿。梁达， 梁达，梁达， 梁达， 梁达， 梁达， 有危险！ 梁达， 梁达呢？ 很可惜。梁达端坐在另一面的窗口，始终没有听见803的声音。803跟着加速的火车一直跑到站台的尽头，望着火车越驶越快，越驶越远。803，803。 嗯， 走吧，回去吧。 好，回去吧。 嗯，你看，这本书是梁达让我转交给你的，是他最近出版的散文集。 永恒的怀念。哎， 嗯， 沈西回来没有？ 嗯，还没有。3天前来过一个电话，好像是调查不太顺利。 哦。哎，嗯，梁达他没有留下。没留下什么信件或者什么话吗？ 嗯，没有留下什么信，不过倒是给你留下了一句话。 什么话？ 请你务必抽空读一读他的散文集里的每一篇文章。 每一篇文章？ 嗯，而且要求你写出阅读心得寄给他。 什么呀，这简直是布置作业嘛，这是。 哎， 啊， 他可是要根据你写的心得决定他回来的时间呢。写得好回来得早，写得不好、 嗯、 回来的就晚，你要是不写呀，他就永远不回来了。 哎，这肯定是你瞎编的。啊， 哎呀，看把你急的。他呀是去海南采访，过几天就回来了。 803从车站回来之后马上汇报了情况，经过研究决定再次提审阿康。 坐下。 是。 阿康。 啊， 你休息得好吗？ 好，好，这里的条件都很文明。 是吗？ 是的，是的。 没发现什么问题？ 没有，没有。 没有什么值得你举报的？ 举报？没有，绝对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你不是很擅长举报吗？你都举报到云南的长途汽车站派出所了。 云南？你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听不懂？好，问你一句你听得懂的。你见过海洛因吗？ 没有，没有。 从来没有，没有。 那么淀粉呢？ 淀粉，建国。 好，从头讲起，前一次讲的不算，以今天讲的为准。讲， 我，哎呦，我这是为了什么呢？真是，我这，我这个要吃几年官司啊？ 要问你自己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像上次那么判起来，只会加重，可绝不会减轻啊！ 是，我知道。可我上次交代的基本上都是真的呀。 什么？ 就有一点是撒谎，一点。 哪一点？ 阿康说，他只有一点是撒谎。那么这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案件究竟是四个人联合起来诈骗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联合起来诈骗三个人？而且四个去云南的人当中，一个自杀，两个至今下落不明。阿康的口供现在显得非常重要。那么803从阿康的口供里获悉了一些什么呢？请听《白色陷阱》第四集，在下钱塘。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白色陷阱，编剧杨红，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四集，在下钱塘。 803从云南调查案情归来，马上做了汇报，经过研究决定再一次提审阿康。狡猾的阿康在803的再三追问下，感觉到不说不行了。 哎呀，我这是为了什么呢？你看我，哎呀，我这个要吃几年官司？ 要问你自己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像上次那样判起来，只会加重，不会减轻。 是，我知道。可我上次交代的基本上都是真的。 什么？ 只有一点是撒谎。一点儿啊？ 哪一点？ 我去了云南，是金德辉给我买好了车票，让我一个人早一天去了昆明，并且指定我住在绿湖饭店。他说他会来找我的，我就信了他的话，我就去了嘛。 后来呢？ 后来，我住下的第二天下午，好像是9月1号，他来了。我带他到房间里去了。 哎，怎么样？ 这条件还可以吧？ 还好还好，钢丝虫大彩电，24小时有早起。 好好好，买一就好，买一就好啊。 哎，老哥， 啊， 要货的人找到了吗？ 找到了。 哦，在哪儿？什么时候成交？ 在这儿。 啊，在这儿，住在宾馆里。 就是你。 我。怎么会呢？我 老哥，你别开玩笑了。 谁跟你开玩笑？ 真的。 把电视机声音开响点。 也没有结果。 你带给我的是一场梦。这就是自包货，是你卖给我。 我卖给你的？我不懂。 好了好了。我真没想到你这么笨，还要我从头讲起。我告诉你，今天晚上 啊， 你到我住的宾馆去和那兄弟俩一起见见面。你出价12万，我还价，最后10万成交。明天晚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懂了吗？ 你这四包东西不是真货， 这回算你聪明了。是我从上海带来的四包电影本。 那这假货怎么卖得出去呢？ 干嘛要卖出去？不可以让公安局查了去。 哦，我明白，我明白了。你是说 怪不得你不让我和他兄弟俩见面呢，你这是聪明聪明，真是绝了。哎， 不对啊， 嗯， 这弄得临了和根结还是要跟我要钱，那怎么办？ 这事有言在先的，包赔是我和那兄弟俩的事，到时候能赔多少是多少。 那他要是不答应？ 那好啊，告诉他我们做的是什么生意给赔了，上法庭我奉陪啊，只要他有这个胆子。 好极了，好极了，老哥，你真是个老哥，哎，不，老祖宗，老祖宗。 好了好了好了，啊，还有一件事要你去干。 什么事儿？ 就是明天晚上交货之后，后天一早天亮之前，赶在我们前头到汽车站派出所报告。 报告？ 让警察一定来搜我的身，明白吗？ 明白明白，万无一失，万无一失。 嗯，听着，报告之后赶紧回宾馆，等着我一起回上海。要是你小子拿了钱溜了，当心我可宰了你。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 阿康，你回上海以后和天马天龙弟兄俩见过面吗？ 嗯，没有没有，我和金德辉回来，他在杭州就下了车回宁波乡下去了，他叫我回上海待在家里别出门。 那后来你们怎么又见的面呢？ 那是过了一个多月，何根杰找我要钱，我告诉他赔了，他说他不管，他要钱，至少本钱得拿回来，我就只好。 你告诉他做什么生意了吗？ 没有，这不能说呀。 讲下去。 我只好写信给金德辉，写了好几封信都没回信，我急了，就到宁波乡下去找他，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到。他当天晚上就跟我回了上海，一起来找天马天龙兄弟俩，想法了结这件事儿。 何根杰的那5万块钱不是在你们手里吗？ 啊，没有没有，我只分到1万，其余都在金德辉的手里。他说当初讲定3个人承担损失，今天不能便宜了他们俩。 那弟兄两个没有到浙江去找个金德辉吗？ 他们到浙江？不会，要是去过金德辉应该跟我说起啊。再说那他也用不着跟我一块来上海找他们。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没了，好像没了。 好像？ 不，肯定没了，这次肯定没了。 那好，带下去。 哎，对不起，我有一个问题可以提一下吗？ 你说。 金德辉真的是死了吗？ 你提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别误会别误会， 我不是想探听什么，我反正什么都说了，我只是有件事想不通啊。 哪件事想不通啊？ 你看，我们是犯了法，是有罪，可是不过就是诈骗呢，没有贩毒，没有真的贩毒，那说到底就不是死罪，你说是吧？可是他为什么想死呢？ 你说他为什么想死呢？ 我不知道，我想来想去不明白。 那好啊，那就想一想，想明白了及时交代。至于他现在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或者他在死之前会留下什么口供，我都不会告诉你的。 啊，是是是是， 带走。 是，走。 803再一次提审阿康的结果，也只能说是证实了云南之行的调查，并没有在案情上有重大突破。关键问题是，天龙天马兄弟两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因而金德辉的自杀仍然无法解释。803焦急地等待着沈西和小张的归来。第二天清晨，沈西风风火火地推门而入。 803，嘿嘿，803，醒醒喽，醒醒喽，嘿嘿。哎， 沈西，哎，你回来了， 刚下火车。来来，起来，快起来。 哎，好。哎，有什么新的情况？ 哎呀，你看你急的，你先去啊，刷牙洗脸。然后咱们一起吃早饭去。 哎呀，你现在就告诉我，现在，来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哎呦， 啊， 我说当你的助手可真倒霉啊，哎，连口气也不让人喘。 等这个案子办完了，放你三天假。 好，算了算了算了，三天三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三天了。 好好好好好，不说，不说啊，等回头啊，会议室里汇报工作的时候再说吧啊。 哎，干嘛干嘛干嘛，回来回来回来。我又没讲不说了。 嗯， 好好好，你听着啊。 嗯， 来，拿根烟来。好烟好烟好烟。 行， 来。不错，云南带回来的吧。 嗯， 好，首先啊，金德辉是一家乡镇企业塑料厂的工人，停薪留职已经一年多了，经济条件嘛还可以。他有个妻子，名字叫新宇。巧得很，金德辉有个兄弟叫金德耀，就娶了新宇的妹妹新双，就是两兄弟娶了两姐妹。 哦，这在山区农村是常有的事情。 对，但是我们了解到，这兄弟两家人似乎有矛盾。当地派出所的同志反映，妹妹新双经常站在家门口骂姐姐不要脸，而兄弟金德耀呢，有好几次无缘无故打自己的老婆。哥哥金德辉又经常不在家，所以有人怀疑啊，兄弟和嫂子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还发现，新双很注意外来人，我们也就寻找机会让小张和他接触，但几次都失败了。她丈夫看管得很严，她姐姐新宇也在暗中监视她的一举一动。我们耽误时间主要是这件事。 这倒是有疑点的。按照常规，应该是妹妹新双监视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姐姐有什么私情。现在怎么会倒过来了呢？ 是的，我们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哦，还有，两三个月之前，当地一个专门帮人家料理丧事的人，叫胡大头，在镇上喝酒的时候对人说过，现在埋死人也涨价了，埋一个500，埋两个1000。当别人问他谁肯出这个价，他先是说金家老大，后来又说自己喝醉了，是胡说八道的。 哎，这个胡大头你们接触过了吗？ 没有，我们怕打草惊蛇。 关键问题是，上海天马天龙弟兄俩究竟有没有到过浙江乡下？ 金德辉的老婆恐怕已经有了戒备，我们请当地户籍警挨家了解人来客往的情况，他一口咬定这一阵子没有任何亲戚朋友来往。 没想到这案子的背后牵涉到这么多人呢。 是啊，而且取证非常困难。 嗯， 哎，云南的情况怎么样了？ 哦，我先简单的告诉你两点。 嗯， 第一，那些毒品啊，都是假的，四包淀粉 啊。 第二，阿康去了云南，他是和金德辉串通好的。 好家伙！ 哎，开会的时候咱们再仔细谈吧。啊， 嗯，好的， 来。 会议开了很长时间，争论也很激烈，最后决定配备各部门力量，由803带队再去浙江。会后各种准备工作分头紧张地进行着。到了晚上9点钟，传达室突然来电话说，有一个叫程素的女同志要见803，问见还是不见。803看了一下表，离开车时间还有2.5小时，决定抽出1个小时和她谈话。 哦，请坐吧。 啊，谢谢。 嗯。很抱歉，因为还有重要的工作，谈话的时间不能超过1小时。 好，我一定抓紧时间。 好，请吧。那么就请谈一谈你丈夫的情况吧。 好，我和我丈夫是5年前经人介绍结婚的，当时我已经31岁了，早已被社会上认为是大龄青年了。他当时没有固定工作，我也没在乎这些，认为他总会找到工作的，就匆匆忙忙结了婚。我一直不敢要孩子，生怕有了孩子拖累不起。2年前的夏天，我的母亲去世了，他老人家留下了他和父亲一生的积蓄4万元，是国库券和债券。这样一来，余明更加不愿意出去工作了，3天2头跟我说把钱拿出来给他出去炒股票，还说不出2-3年4万块可以变成40万、400万。我始终没有同意，我担心人财两空。差不多过了半年多时间，他就失踪了。我在家里上上下下的找啊找啊，4万块钱一分也没了。后来就到处打听他的下落，我想钱没了，人回来呀，人不肯回来，那么把钱还给我呀。2年了，真是人财两空啊。刘队长，你能告诉我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这有可能。 如果他活着，帮我找到他；如果他死了，找到他的尸首。 对不起，有一个问题我想了解。 你问吧，随便什么问题我都愿意回答。 你打算再婚吗？ 是的。 有具体对象吗？ 有一个人，他待我很好，但是我一直没有同意。 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吗？ 他比我小1岁，当然主要原因是余明死活不知，下落不明，没有办法解除婚约。我不愿意不明不白的。 你跟他认识在你丈夫失踪之前呢，还是失踪之后？ 你是怀疑？ 不不不，我什么都没怀疑，这只是我思考问题的习惯。如果要我帮助你，就要让我了解一切啊。 我和这个人认识在2年多之前，那时候他还在运输队当副队长，经常到厂里来运东西，只是工作关系。后来他调到他们公司的商场任采购部经理，接触就多起来了。寻找我丈夫，主要是他帮我出主意想办法。 是他叫你来找我的吗？ 不，这倒不是。这是在10天前，我听厂里人说，在化工厂旧烟囱里发现了一具尸骨。还有，我在广播里听到803是神探，所以我就来找你了。 你到我这儿来之前， 没有跟他商量吗？ 没有，他出差到山东去了。 你刚才说，你父母给你留的遗产、国库券和债券，是和你丈夫同时不见的，这一点能肯定吗？ 能，我可以肯定。因为事情非常巧，于明说了几次这笔钱，我当时也有点心动。一天晚上，我把全部的证券清理了一遍，随手把各种证券的数目记在了我的笔记本里。不出一个星期，人和钱就都不见了。 那么这个笔记本还在吗？ 在，不过没带在身上。 不要紧，下次见面的时候带给我看一下吧。 好，应该给你看。 我还想知道一下，你的这位朋友跟你失踪的丈夫认识吗？ 他们不，他们不可能认识。 哦，是这样。 啊，你很忙，今天谢谢你了，为我花费了这么多时间，我这就告辞了。 哦，请等一等，你还没有告诉我你那位朋友的名字呢。 啊，对不起，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和我丈夫失踪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他和我现在还只能说是朋友。我和于明还有一张法律文书，我不想把他扯进来。 嗯，可以。你不想说的事情可以暂时不说，你什么时候想告诉我的话随时都可以。那么程苏同志，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吧，隔几天我会跟你联系的。好， 好，再见。 坐好。 803看着程素走了，自己也走回办公室，向沈西和小张讲述了刚才和他谈话的情形。 哎，我怎么觉得程素不愿意说出姓名的这位朋友是个很神秘的人物啊？ 岂止神秘，而且有着重要嫌疑。 最主要的，这40000块钱现在究竟在谁的手里？ 对， 如果仍然还在程素的手里，那就是报假案。如果 在那个神秘的朋友手里，那就是谋财害命。 如果于明还活着，钱在他手里，那就是卷逃。烟囱炉膛里那具尸体和他毫无关系。 好了，行了，还可以有很多如果。我们呢，从浙江回来以后就立刻查这个案子。 哎，不休息了？ 哎呀，查完了再放你假嘛。 哼，又吹牛。 在火车上，803一直睡不着，两个案子总在他眼前岔来岔去。他强迫自己把程素、于明和那个神秘的朋友暂时从脑子里排出去，努力去思索金德辉、金德耀、新宇、新双、天马、天龙这三对兄弟姐妹，还有那个胡大头，以及一直在外出差未归的何根杰。天亮之前，803总算睡着了一会儿。一到宁波，他们马上驱车去县城，会同当地的同志下到乡里。乡派出所的同志告诉他们一个情况：昨天下午，金家老二的媳妇儿新双来找过小张，听说他们回上海了，只好回去了。803让沈西和小张在派出所小李的陪同下去找新双，自己马上对胡大头进行突击询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胡大通，别人都叫我胡大头。 今年多大年纪了？ 今年整60，刚满一个花甲。 好，身体好吗？ 身体好，一顿饭能吃3大碗呢， 还能喝点酒。 能，只要有猪头肉啊，一顿一斤花雕没事儿。 年纪大了，酒要少喝点。 不行啊，不喝酒就没力气了，喝了酒啊，100来斤的扛起来就跑。 哦，好好好。哎，经济条件不错吧？ 还可以，不过这两年不行了，都他妈讲 火葬了，没有那么多事儿要帮了。 哎，那就把价格提高嘛，要个500啊，1000呢、啊？ 嗨，没有那么多，这种好事儿啊，难得碰上这么一回。 嗨，那我交给你，他不出这个价，你就不给他干。啊， 你这个同志，你看，你就不懂我们这行里的规矩了。 哦， 这个钱是不新讨的， 嗯， 更不好定价。 那么这个事情该怎么弄呢？ 那是人家自己给的。 哦， 有的人家里穷，给几个钱就算几个钱，有的人家里有钱，那就看好了。 嗯， 你再说上两句吉利话，又可以加几个酒钱。要是这里头有什么事儿啊，那才会有这500、1000的。 哦，有人肯出吗？ 有这种人，他跟你钱是为了 什么啊？ 不为什么，不为什么， 就是为了让你现在别把话说下去。 不是，我老糊涂了，我没有的事儿，根本没有500、1000的。 吴大头，你的一贯表现我们都了解过了，为人还不坏。 是是是， 乡里不管哪一家有了丧事，你总是热情去帮忙，这是好的。 是的是的，帮忙帮忙。 但是如果帮什么人干了犯法的事儿，那就不好了。 这是我没干，我没干，我去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几个人？ 不知道，我不知道。 是四个人，对吧？ 不，这只有两个，两个。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胡大头，事情我们都已经清楚了，但是现在要给你一个机会。你要老实交代。 我老实。 那是什么时间？ 那是两三个月前吧。是8月半。对，刚过8月半。那天晚上有月亮，月亮又大又圆呢。 谁叫你的？ 金家老大呀。 到什么地方去的？ 到他们家祖坟。就是鬼头山上的那个小屋里，那原来是个破庙，他们家用来放柴草的。我一进去，那两个死鬼早断了气儿了，躺在地上呢。 屋里还有别的人吗？ 没有，好像没有，黑乎乎的也看不清楚。 后来呢？ 屋里就那么一盏小油灯，我和他两个在庙西面挖了个坑，他叫我把两个死尸背出去，扔在坑里埋了。 给了你多少钱？ 1000块。他叫我不要说出去。 王林三。 嗯， 王林三。 小李，什么事儿？ 你出来一下，有情况。 哦， 沈西和小张他们。 你别急，慢慢说。 不好了，出事了。 沈西和小张是在当地派出所小李的陪同下去找另一个知情人辛双的。现在遇到了什么突然的情况呢？请听《白色陷阱》第5集《山头交锋》。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